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母爱是世间最伟大的爱，所以啊，有很多名言名句来赞美母爱，比如说世界上有一种最美丽的声音，那便是母亲的呼唤。好，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听一听91 Reading 英文阅读网党佳宁同学给我们带来的中文朗诵《妈妈的爱》。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大家好，我叫党佳宁，今年八岁了。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妈妈的爱》。有一个很热很热的夜晚，我从梦中醒来，妈妈正给我扇着扇子，汗水却湿透了她的衣裳。啊，妈妈的爱是清凉的风。有一个很凉很凉的雨天，妈妈到学校接我，一把伞遮在我的头顶，雨水却打在妈妈身上。啊，妈妈的爱是遮雨的伞。有一回我病了，妈妈抱我去医院，摸着我很烫很烫的额头，妈妈着急地哭了。啊，妈妈的爱是滴落的泪。有一回我打破了暖瓶，还对妈妈说了谎，妈妈的批评叫我脸红，我不敢抬头看她的眼睛。啊，妈妈的爱是责备的目光。一次老师让我们用最字造句，我说我最爱妈妈，妈妈告诉我我们都是祖国的孩子，我们都爱祖国妈妈。啊，妈妈的爱是亲切的教诲。 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你在朗诵、阅读、演讲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我们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大家就有机会呢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色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提到秋天，很多人想到了贴秋膘，但是啊，对于那些不吃肉哈，吃素的人怎么办啊？那么今天我们就聊一个大家特别熟悉的一种蔬菜，茄子。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秋天来了，天还会热一段时间，但是凉爽的秋风离我们并不遥远了。 Finally, the autumn has arrived。啊，那么秋天已经到了。 Although the heat will stay for a while， 热呢还要待一段哈、啊、stay for a while， cool breeze are not that far away。 今天我们学一个词叫 breeze 哈、啊、有些同学呢可能学过这个 breeze， B-R-E-E-Z-E 表示微风哈、啊、特别舒服的风。 breeze are not that far away， 已经离我们不远了。那么所谓的苦夏，在夏天这一段时间啊，我们没有胃口啊，终于呢结束了。因此啊，中国人喜欢吃一些啊大鱼大肉的东西来贴这个秋膘啊，因为呢他们的的确确呢很有营养。但是对于吃素的人，最好的可以推荐的一个菜呢是茄子，叫 so called bitter summer， 苦夏，叫 bitter summer 啊，这个 bitter 苦的意思加夏天 bitter summer， which is said to reduce appetite for many。减少了我们的胃口 ,appetite, appetite, reduce, 这次我们讲过哈，减少了我们的胃口 ,for many has finally come to end, 终于结束了哈，这个 bitter summer, 终于呢 come to end, 结束了哈，我们的胃口呢已经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了。Chinese people would always love to eat something meaty and nutritious, 两个形容词哈，一个是 meat， 我们知道是肉哈 ，meaty 呢多肉的那些菜哈 ，and nutritious 有营养的 ，nutritious， 但是啊有一个问题 ，for vegetarian 吃素的人不吃肉怎么办啊？如何来贴这个标哈？贴这个秋标，不要太担心啊。我们今天推荐的一个菜啊，是由这个茄子哈作为一个主菜来做的一个适当的，能给大家呢补补哈夏天所损失的这些肉吧哈。For vegetarian 这个词哈 ，vegetarian 表示吃素的人，它的拼写呢是 vegetarian。它跟呢 vegetable 呢有一定的相似度哈，但是后面呢发生了变化 ，vegetarian v e g e t a r i a n 表示吃素的人 ，vegetarian the best dish probably involves the eggplant。好，揭晓一下今天的这个菜 eggplant， 茄子哈，茄子呢给它分开是鸡蛋的一个植物哈，像鸡蛋一样的植物，那么合到一起呢是茄子 eggplant。中国啊有一句老话哈，在夏天快到的时候呢，我们种茄子，秋天啊开始收获，开始呢吃这些茄子。因此啊，秋天的开始呢是吃茄子的最好的一个时机。The Chinese have old saying 啊，有一句老话啊 ，old saying: sow the eggplants when the start of summer comes and eat them at the start of autumn。夏天来的时候，立夏的时候呢，我们 sow the eggplant。S-O-W 表示种下茄子，立秋的时候，秋天到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茄子给它吃掉。因此啊 The beginning of autumn is just the right time to eat eggplants， 是吃茄子最佳的这么一段时机。无论在商店的货架上哈，这个商店呢可以是我们这个超市，还是呢街头小贩的手推车里面，我们都可以买到呢新鲜的茄子。 Fresh and tender eggplants are plentiful in China at this time，两个词来形容茄子，一个是 fresh 新鲜 ，tender 特别嫩哈，这个词哈 ，fresh and tender eggplants are plentiful。我们学过这个 plenty 哈，表示多，是一个名词 ，plentiful 把 y 去掉换成 iful， 表示说很多的哈，这个数量呢特别的大哈 ，plentiful in China either on shop shelves or in the trolley of street vendor。两个地方可以看到，一个呢在超市的货架上 shop shelves or in the trolley， trolley 呢是我们指的这个推车，这个推车啊可以指我们超市里面的推车，用这个 trolley T-R-O-L-L-E-Y， 也可以指呢小商小贩推的那个推车，也用这个 trolley 这个词，后面的这个小商小贩呢叫做 street vendor， vendor V-E-N-D-O-R。接下来我们看看茄子的味道，为什么说秋天最好啊？因为呢，秋天的茄子啊，尝起来很甜，同时啊，又能和其他的调料呢拌着一起吃，所以呢，有不同的烹饪方法。但是最简单、最受欢迎的一道菜是蒸茄子。Chinese eggplants taste sweet， 品尝起来呢很甜哈 ，but its flavor can be easily seasoned by various kinds of sources。但是呢它的口味啊可以被容易的 season， 哎，这里面出现了 s-e-a-s-o-n， 哎，是不是季节啊？当然不是了，这里面是一个动词了，表示说能够进行调味的这么一个动作 season， 所以同学们记下来 season 这个词作为名词呢，它表示说季节，作为动词的话，它往往是指呢对一道菜进行呢加工处理，然后让它的味道呢更加的鲜美，用这个词 seasoned by various kinds of sources， 通过不同的酱啊不同的调料把这个茄子呢拌成自己喜欢吃的那么一道菜哈。So there are quite a number of diversified ways of cooking it， 有很多的方式和方法来烹饪这个茄子， but the easiest and most popular dish is steamed eggplants，最容易最受欢迎的一道菜呢是蒸茄子哈，这个蒸呢叫 steam S-T-E-A-M steam eggplants。 好，那么接下来看一看如何来蒸茄子啊，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机会吃到这个蒸茄子。那么一种方法啊是把它们先呢蒸透了蒸熟了，一直呢让这个茄子呢变软，之后给它切成块，吃之前呢用香油醋和盐呢拌一下，非常的简单。好，我们看一下一个方法。One way is to steam them， 这个 steam 给它蒸哈 ，steam them 啊，因此这个 steam 是一个动词了。Until they are soft enough， 非常的软 ，to cut into pieces， 给它切成呢 一块一块的 season with sesame oil, vinegar and salt before serving. 需要进行给它一定的什么加工和处理。我们用这个动词呢 season 这个词 S-E-A-S-O-N 我们刚才讲过了哈，不是季节，而是说对这个菜呢进行一定的加调料哈，加料进行呢味道的一个提升。后面用到的是呢香油 sesame oil， 然后呢是 V-I-N-G-A-R vinegar vinegar 以及盐没有问题 salt before serving， 这里面这个 serving 表示在服用之前，在吃之前。而这个词 serve 啊，它的意思呢也特别的多啊，特别呢在一些食品的包装外面都会用这个词，在吃饭之前你应该，比如说像这方便面啊，一些简便的食品会告诉你整个的一个烹饪的流程，那么会说呢 before you serve you should do the following procedures， 那么在食用之前你应该做以下的工作。在许多地方人们会加辣椒和大蒜让它变得更有味道。In many areas, people also put pepper and garlic. 一个是 pepper, P-E-P-P-E-R, 辣椒和 garlic, 大蒜 G-A-R-L-I-C, in the sauce to spice it up a bit. 让它提味哈，这个提味这个英文叫 spice it up, S-P-I-C-E, 这个词呢原来是调料的意思，这里面是一个动词 spice something up。表示让一个东西更加有味道。那么对于吃素的人来讲啊，用时令蔬菜和茄子一起炒也是一道很好的一道菜哈。但是对于吃肉的人来说啊，他选择的范围啊会更大一些，他呢可以用肉来炒茄子，也是非常不错的一道菜。Fried eggplants with seasonal vegetables is also a tasty option for vegetarian.那么茄子可以和其他的一些菜可以炒，比如说茄子可以跟 tomato 哈西红柿一起炒，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哈。那么其他呢，同学们可以想一想，这个茄子和哪些菜可以一起呢进行搭配哈，来进行炒哈。看看这里面炒用的是 fried eggplant， 也是一个 tasty option， 味道不错的一个选择 for vegetarian， for meat eater， 对于吃肉的人来说呀 ，the choices are even。Greater 他们呢除了跟菜一起炒呢，还可以跟其他的肉一起来炒这个茄子，所以呢他们的 choices are much more than vegetarian。 在中国古代的散文和小说当中有很多烹饪茄子的方法，最有名的和最复杂的呢在《红楼梦》中可以看到。 There are many ways of cooking eggplants in the Chinese Asian essays and novelsESSAY 呢是指的一个散文 novel 小说哈。The most famous and complicated， 很有名但是呢工序啊特别复杂的哈，因为在《红楼梦》里面毕竟是一个大户人家，他的这个菜啊相对是比较讲究的，所以这个茄子的工艺啊也相对比较复杂一些。用的是呢 famous and complicated was recorded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红楼梦哈，这个翻译呢我们原来讲过 A dream of Red Mansion， 后面这个 mansion M-A-N-S-I-O-N 是楼的意思哈，往往是那种比较大气的哈，有钱人家的那个楼哈，叫 mansion。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喜欢吃一些这个蔬菜啊，不愿意吃肉，不仅在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啊越来越盛行，所以说茄子呢是一个不错的哈，既可以获得所需的营养，同时呢也可以让自己的身材呢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的一个蔬菜。In recent year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people have been switching to vegetarian diets. 这个 switch to 表示呢一个转变啊，从原来的吃肉变成了呢基本不吃肉了哈。因此呢用到 switch to vegetarian diets, not only in China, 不仅在中国 but around the globe, as a healthy lifestyle choice, 一个健康生活方式的一个选择。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Finally, the autumn has arrived. Although the heat will stay for a while, cool breezes are not that far away.The so-called bitter summer, which is said to reduce appetite for many, has finally come to an end. Chinese people would always love to eat something meaty and nutritious. For vegetarian, the best dish probably involves the eggplants. The Chinese have an old saying, sow the eggplants when the start of summer comes and eat them at the start of autumn. The beginning of autumn is just the right time to eat eggplants. Fresh and tender eggplants are plentiful in China at this time, either on shop shelves